漫不经心又想起你，打翻了手中咖啡，还是因为你。心情特别安静，学你做个深呼吸，就是那种气息，叫人逃不开，回不去。 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

醒来一遍，在你我之间画下冷战的句点。我说这对不起又让你伤了心，都是我猜测，原来爱情没有输赢。哒哒哒哒哒哒，my head. C'est quelque chose

But I want you to know, oh, if I could fly, I'd pick you up, I'd take you into the night and show you love like you've never seen it.

不认为我的痴狂能够托付谁，我能爱谁，怕爱会烧成灰，应该为爱受一些罪，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，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尽管沉眠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，我得承认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留马眼帘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癫，让我在你身边，那一年受伤的钱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，thank you. 别灿烂，和你牵手走的山路都变平安。有时候你是我的魔法师，有时候我是你穿上的帆，为你许愿中的花朵开得浪漫，为你坚持挡的风雨有种温暖。有时候你是我的守护神，有时候我是你的休息站，我的勇敢加你的勇敢，我们总能从黎明踏出海岸。以前看过的世界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带我环游了另一半。我的情感加你的情感，用爱形容还显得太过简单。以前我整个生命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。为你许愿中的花朵开得浪漫，为你坚持挡的风雨有种温暖。有时候你是我的守护神，有时候我是你的休息站，整个生命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，另一半。 心门上了锁的一扇